a random person or the biggest star. Out in Vegas or a little bar, it's really not a difference if it's near or far. Listen, here we are. I need you. I've always wanted what was off limits. Staring at you till I'm caught in this. Back and forth like this was all tennis. I'm all jealous. You came with someone, but we can tell that there's changes coming. See, I can tell that you're a dangerous woman. That means you're speaking my language. Come on, now follow me. Let's go. Like Penelope and Blow. Well aware that stealing you was a felony. Yeah, I know. That's why they keep on telling me to let go. Yeah. But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give you something sensational. So let's go. Yeah. Said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follow me and I can make you. 哎，十点零六分，嗨嗨嗨， 嗨嗨嗨！ 哎呦，今天真的好紧绷的一集啊！我是马克啊，那个，大家的广播界女神吴玛丽去哪里了呢？我想她现在也许在车上，也许正在听着这个。没有了，失去了吴玛丽，就只剩下点点点的青春，点点点， 没有灵魂的点点点。 好，然后 我们只空有肉体跟躯壳，还有脸。我们没有灵魂了。 好，然后呢，强强现在他正在架他的直播，就算今日忙碌，他依旧还是会开直播。那直播呢，请上 Facebook， 待会你可以看吴仲强的。现在已经不是强大粉丝团，对不对？ 不是，有人嫌太啰嗦了，我只好改回原名。 但我觉得吴仲强强大粉丝团蛮不错的啊。 之后我爽，我就再把它改回来。 对，就 tag 的时候有点麻烦。就如果你今天只有吴仲强的话，譬如说我今天。随便提到，譬如说，哦，我今天跟吴仲强订了一个蛋糕，然后我 tag 你，我就可以 tag 吴仲强。 Yeah. 可如果你后面有强大粉丝团，就是我今天跟吴仲强的强大粉丝团订一个蛋糕， yeah. 就会变得比较不口语 化，肉长又很怪。 好啦，你现在收听的青春点点点，在星期天晚上的每周一次的周日点点点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到跨日隔天的凌晨一点钟。我是今晚的救火队，我是欧马克。然后 我是你的消防员， 我是你的，这是消防旗吗？ 诶，好像是、欸。 对啊。好，今天， 但我看得见了。 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呢？我们一开始要等一下会有随堂考，然后现在是不是都已经不会有那个什么 MVP 啊？现在是不是都是强强的塔罗世界撑场？ 也是偶尔会有 MVP 啊。 但今天是强强塔罗世界。 I don't know, your round down 在 your hand。 我没有 round down 啊。 哦、oh, ， 这上面 Let me see。因为我今天太忙，我根本没有时间看这个。 这上面只有几个，你知道几首歌曲？ 哦、oh, ，那就是第二个小时，就是强强的塔罗世界。 上面只有几首歌曲，告诉我们一定要播播这样子 。是的。 今天为什么如此的兵荒马乱呢，强强？ 因为呢，我明天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做非常要成怎么讲？要端出非常多非常多的镜面蛋糕。 嗯， 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去拍戏，我就逼他们三点一定要放我走，让我回家可以赶工完成明天要用的蛋糕。 是， 所以呢，我早上去拍戏，拍到下午三点多四点回到家，然后就开始弄我的蛋糕，弄到八点半。好不容易弄完了，总算全部都收完弄好。 嗯， 我还是得来电台啊。 嗯， 所以我就跳上了。原本想说要不要搭计程车飙来着、嗯，后来想说算了啦，就还是省点钱好了，我就搭公车。因为其实我也想要在公车上面坐着休息、嗯，因为我已经站了一整天，我都没有坐下来过。 嗯， 好，然后我就搭了公车，我就晃过来。可是你也知道，公车从民生社区要开到这边来，是一些非常遥远的路。 对啊，很久哎、欸， 很久。所以大概就坐了40分钟吧，到这边到电台楼下附近的时候已经是9:30。 嗯， 原本还想说天哪，哎，9:35已经来不及了，可是我还没有吃饭，我好饿。 嗯， 那我去买那个 Sukiya 好像也来 不及。 是， 然后我买麦当劳，我又怕要等，我就先过马路之后，只好买 Seven。买 Seven 之后呢，要微波啊，糟糕，没想到要等微波。好，然后等完微波之后就已经40几分了，那就已经快要来不及，所以就冲上来，然后就开始弄今天的音乐啊，干嘛干嘛的，全部弄好之后，刚刚就非常紧急的爬了几口饭，然后进来做节目。 那你吃完了没？ 不饿就行了，我已经不要求，只能让我赖以生存，继续活着就可以了。 你看，你是可以吃，我刚刚跟你说，你可以吃完再进来、啊。 不行，我是一个尽责的主持人，就算玛丽不在，我也要把这个节目弄得妥妥当当的。而且我们的台信快要到了，我不可以如此的松懈。 玛丽，玛丽。 金钟在即，我们下次也是要报金钟的。 金钟在，金钟都过了， 过了呀， 昨天的过了。广播 金钟是昨天。 对啊， 是是是是是。好，所以呢，今天我还是很认真的开了直播，然后就做节目吧。 好，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吴仲强，就可以找到强强的直播。好，昨天我坐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公车，我昨天从南港坐到北门，坐了1个小时的公车。 没有我久。 哪？你今天坐哪？ 不是今天哦，你不是，我是说人生以来我坐过最久一次公车，你不会，绝对不会比我久。你先说你的。 现在要比比看就对了。 你先说你的。 我小时候有坐过一次，真的久到爆炸。 多久？ 而且那个距离不远哦。 你是坐反了绕一圈回来对不对？ 那一台公车的动线本来就是反的，会绕一小段。 对。 那个地方你熟，因为曾经住过，在永春那边后面，永春市场的后面，松山路 附近。 对对，你住附近，然后松山路，然后那边呢有，我记得是232还是299，它会这样绕一圈出来，然后走基隆路，然后再到忠孝东路。 那是不记得了，我没有，我那时候没有常搭公车。 好，然后总而言之呢，就是那一段路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忠孝东路5段到4段，其实小小 就才一段距离，走路15分钟过。 大概就是什么永春捷运站到忠孝敦化捷运站这样距离，几站而已。我坐了4.5个小时。 怎么可能呢、啊？他的路线到底去哪了？ 夸张啦，没有到4.5个那么短。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坐非常非常久。然后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走到对面，然后搭车，它是可以直接转中央东路直接过来，这样很快。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另外一面，它就是会绕一小圈，然后再走松山高中，然后再这样绕出来，这样子。 可是怎么可能绕这么久？ 对。基隆路那个时候塞了好塞啊、 欸！那个是因为塞车， 对啊，塞车。 我说的不是塞车，我是说正常行进中，我坐了将近快3个小时的车， 从哪里到哪里？ 从刚、 哦、你要讲307是不是呀？ 可是我除了307那一次我真的坐非常久，而且那时候还不塞车。307是我在台北市坐最久的一次公车，那大概坐2.5个小时，2.5快3个小时。然后还有一次在苗栗搭公车，我是搭车去苗栗，从新竹搭车去苗栗，结果呢，我想说，有公车可以到，原本想说坐客运，因为瞄到新竹客运可以去苗栗，那就搭公车好啦，不更省？好啦，他就走了个山线，就是绕了整个山头，哇，我一路绕，我坐了，如果坐火车从苗栗到新竹，大概差不多快要40分钟左右会到，我大概坐了2.5，快3个小时，我还没到苗栗， 因为他公车要接很多人，所以会绕来绕去， 而且他就是从山上这样一路绕，他是最后一站是苗栗，我下车之后我都不知道我在哪了。 那你最后有到吗？还是有到吧？ 我最后就在苗栗的莫名其妙的一个麦当劳下车，我也分不清楚东南西北。我只好最后还是搭电车。我想说，居然要搭电车，为什么不搭客运就算了？ 有一个问题，有人说民生社区要坐几路公车会到飞碟啊？ 想猜我在哪是不是？民生社区有很多方法可以到飞碟， 像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民生社区有路线到飞碟。 278就直达飞碟啊。或者是你可以坐就是其他有经过那个南京三民站什么之类那条线的公车，你下车之后搭捷运就好了。 好的，今天一开始我们已经预告完了今天要干嘛，我们也讲了下一条是要干嘛。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清芳阿芳姐。 认真的眼睛。要流泪了，受不了！ 你的牙齿跟你认真起来了， 牙痛要人命，牙痛真的痛起来要人命，太可怕了。 为什么你会突然牙痛？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一瞬间突然痛起来？ 就昨天、今天就突然痛起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蛀牙，不是蛀牙。 飞碟随堂考。

超越野的极限。 老伴儿，我不想待在医院了，我想回家。 回家没有医生护理人员怎么照顾你呀？ 面对生命末期病患的期待与家属的挣扎，新北市政府社区安宁照护提供身心灵全人照护，让善终成为最美的祝福。洽询专线02-2254-8382或卫生局网站。 社区安宁照护在新北，让我们陪您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欧拉本吉耶， 在练习葡萄牙文呢、啊。 想去葡萄牙看南欧建筑，可惜欧洲太远了。 何必舍近求远，到澳门就好啦。现在去澳门还能连接到九寨沟、张家界呢。 不用花大钱跑欧洲，轻松游澳门及中国各大名胜，感动更加倍。 详情请洽各大合作旅行社。 听完广告，听歌喽。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 付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这是五月天 ，One Two Three。 时间来到了，我现在要哈，我希望我的牙齿不要痛。 我要哈，希望我的颞颌关节症候群发炎，快就是结束吧。 牙齿好痛啊！ 怎么会没事？牙龈整个牙腔都在痛啊！ 我快要哭了。 你乖，好，哈雷路亚呢？你可以现在立刻 call in 进来，02-2363-9955。哎，我们两个这个病人都是嘴巴的病，还要在那边主持节目，我们俩真的很衰 哎。哦，我的妈呀！ 好， 十点二十九分，我是马克，我是牙痛的马克， 我是乔治，我是颞颌关节炎的乔治， 所以是讲话都没有办法张开嘴巴， 就不能张太大。然后你是根本不应该有牙齿了，现在。 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哈雷路亚，哈雷路亚是什么呢？就像现在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知道上帝的医治， 瘦瘦呼呼， 哈雷路亚赶快好起来。 对，如果你做了开心的事情，你可以跟我们炫耀；如果你做了 难过经历过难过的事情，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来分忧解劳，这就是哈利路亚。 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可以直接留下你的留言。像是 Annie 就说睡眠不够常常如此， 什么东西 会让我整个口腔都很痛？ 让你的睡眠不足让你的口腔都很痛。 Annie 啊， Annie 说的睡眠不够我常常如此， 那可能是你有牙周病吧。 然后 火气大 乱讲。雨林说 我不知道嘛， 雨林说牙龈发炎，然后叫我去吃止痛药。好，强强刚已经给我止痛药了，感谢大家。希望哈利路亚这个小时结束以后哈利路亚是有效的，我就不痛了。 欸，其实有人来留言其实还不错。美姑咪说10月2号是阿山的生日，10月3号是他自己跟 阿卡内。 你怎么知道？一饼一我 也对哦。 阿卡内生日，然后呢想要请我们用开心有活力的声音祝他们生日快乐。 一定要今天吗？生日快乐。 他说也帮阿卡内哈一下，明天开始新职务，一定会顺利，没有问题的。 狂贺狂贺。 痔疮说前些日子听到一个恐怖消息，就是说呢一直到从现在到11月每周一个台风，希望这是传言，不然又要暴雨成灾了，应该是传言吧。以上就希望大家 只有两个吗？ 两个已经算业绩很好了。 What？ 我们现在哈雷路亚就是唱片业的缩影，就唱片多不景气，我们的留言就是有多不景气，就是差不多意思。 我的天哪， 因为大家现在习惯用 APP 留言啦。 好好好，所以在 APP 上面有没有人要哈一下呢？让我来看看。 Roger 想要哈，希望我在越南工作顺利。 刚刚那个谁啊， 你说还有人是说玛丽不在我要走了，滚。 王碧珠王姐姐说希望他们冲绳员工旅游120人10月4号可以平安回台，可以吧，不就是后天吗？ OK 的。Fly 说玛丽不在来聊色色的。 艾赛克感冒，希望你感冒快点好。 来聊色色要聊什么呢？丽华说住院中的妈妈希望可以早日康复平安出院。 我的 你的没啦。 我还小明可能还有吧。 小明说目前还是没有 Eric 演唱会加场的消息。 Eric 谁啊？周星哲。 对，我都快要忘记我想要去听演唱会了。 你会忘记这件事情，那就干脆别去听了吧。 对，会忘记就代表其实没有这么重要嘛。 对啊。好，就是刚刚在我就是我搭公车那一台公车司机大哥，他说呢，因为我刚刚在 司机大哥是已经下班了是不是，所以他下班回到家然后开直播， 他可能在休息，因为公车到站会休息一下。他刚说因为我在那个直播上面说，就是如果发现我九点多还在搭公车前往电台的途中，请他加速这样。他就说我这趟确实开得有点慢，不过要是我怕我凶起来的话整台车都会晕车，所以我就顺开，不然其实我也是蛮猛的 哦。二七八蛮多真的是开很猛诶。 有吗？ 有很多二七八很猛，很多。 我只觉得每次我搭二七八冷气都非常的不冷。 为什么跟我印象中的如果是旧的话也许会不冷。 我搭的没 星星之前前几年 星星知我心。 星星对啊，之前前几年就是买了一大堆新车，然后因为新车有在搭公车就知道，就是他们会把那个性骚扰铃按成做得很像， 对， 做得很像下车铃，所以很多人会误按。 是， 对啊，然后他们的那个公司政策还有要放就是古典音乐，要提升大家那个心平气和。 今天放的是飞碟电台的广播。 真的假的？他们现在可以这样吗？ 因为我在看影片的时候看，我没有讲是哪台公车，我看就听到 P 讲的声音，我说是节目啊。 好，那还有要哈的话呢，就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利用强强现在正在哈的吴仲强 Facebook 上面直播，你也可以直接上面留言。 是的， 我们就会帮你努力的哈一下。 你有比较不痛了吗？ 我现在好像好，哈利路亚怎么会这么有效？我天哪！ 我觉得是我的止痛药开始起作用了。 我觉得哈利，对，药要发挥作用这么快哦？ 大概十分钟就开始慢慢会有效果出来。 我觉得刚刚最夸张的是，就是你刚刚药一拿给我，然后我只是含在嘴巴里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不痛了。 但很快我的理智就告诉我你疯啦，怎么可能， 所以你根本其实就只是意志力不坚定 不是，就那只是一个安慰剂效用，就是我嘴巴口腔接触到药的时候我觉得哦不痛了， 你好容易被自己说服哦， 对，然后之后马上就说怎么可能，然后就开始痛起来，所以刚刚又哭了一下子哭过就好了。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也是一个哈利路亚最及时的方式呀。歌曲呢是来自于郑秀文的《我就是爱你不害怕》，好，也希望大家不用害怕的，不管你是要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你用手机留言，还是你要用 Facebook 在看强强的直播，看到帅气的直播留言，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哈利路亚，都欢迎你。Grace， 谢谢我们的祝福。 Ming 要哈一下，考试顺利通过。伊莎想要哈这周上班可以顺利度过，还有 Joyce， 我好希望学友哥再加场，超级忠实粉丝却抢不到票、 so、 昨天都痛哭了，今天还在心痛中。最近应该很多人在 Facebook 上贴那个周星驰的破坏之王吧，就要抢张学友演唱会的那个片段，这样 真的是抢得很凶耶，大家都没有票。 对啊，Vincent 说希望最近工作顺利，小人退散。孟琪希望礼拜一可以不要 blue。 香婷明天要去新公司上班啦，好棒呀。 Young Zoto 他说当兵倒数64天，希望可以平安退伍， 没有问题的。好，香婷觉得有点紧张啦，希望可以顺利。那 Irene 想要哈小人通通滚开。诶，怡婷的妈妈牙痛耶，希望老妈牙痛快好起来，也希望我的牙痛快好起来。 你不是牙痛吧？ 我真的不知道 是哪里痛。你是牙髓炎吧？ 我生病了。好，今天你还没有那个唱歌对不对？ 我可以不要唱吗？ 好啦，可以。 我颞颌关节症候群耶。 好，你可以。 我是患者。 好，你可以。0223639955线上有谁要我们及时哈一下呢？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阿明。 阿明你可能要把收音机关掉哦。 哦，好，现在关掉了。 阿明要哈什么呢？ 哈我考试能通过。 考试能通过没有问题，你要考什么？ 考一些公务的 公务员哦。 对， 公务员 祝你考试顺利，好， 谢谢， 拜拜， 一二三， 哈， 拜拜。 另外啊，有一个这个米亚比想要哈能遇到灵魂伴侣，啊、 你遇到地府灵魂比较快、啊。 灵魂伴侣太难了。 那我想要问问米亚比，你觉得你的灵魂伴侣，你觉得怎么样算是灵魂伴侣？ 你看着我，你报到米亚比吗？ 对对对，我看着你问米亚比，因为我看不到米亚比嘛。对啊，嗯，那你呢？你觉得怎么样是灵魂伴侣 ？Soulmate， 灵魂伴侣哦。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很意识到什么叫做灵魂伴侣。嗯，就是到底要怎么？对啊，我也很疑惑，什么叫做灵魂伴侣？你有遇过灵魂伴侣吗？没有吧？不然你现在不会单身。可是很难讲啊，你认为他 是真爱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爱是不是一定是灵魂？ 等一下，每一段感情都很真，所以每一段感情都是真的爱啊。只是他最后不能 work out。 灵魂伴侣是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彼此灵魂可以很深层的交流，就不需要 像跟心理医生也可以啊， 不需要，对也对对 对, 对， 你是说我们的身份是情侣，但是我们可以聊到这么深层的心理的问题话题， 对，很深层的心理话题，然后自己的黑暗面， 一切一切毫无保留都给对方看，让对方了解，对方也 OK， 然后对方也对对方也包容，然后 对方也给你看， 对方也可以抚慰你，就是当你譬如说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黑暗面出现的时候， 对方只要一句话，你就可以觉得天哪，你是我的救赎， 重生吧钱鬼，我还你原形， 对， 就诸如此类的 的那种感觉， 坐下犬夜叉之类的。 啊，好，那我们继续看看还有没有那个要我们帮忙哈一下的啊，0223639955、 哦、有人。曾先生吧，他说他要帮他老婆哈一下，希望新系统评测快点过 OK。 然后许浩恩希望明天澳洲不要下雨， 澳洲啊， 澳洲，澳洲会下雨啊？ 澳洲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澳洲会下雨， 怎么可能？ 我就感觉澳洲都很热啊， 我感觉澳洲永远都天气晴， 对，感觉天气很好。 比对他的灵魂伴侣回答了一句话，非常简洁的六字定义： 只要是活的。 哎、欸，不，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才五个字。 米亚比说：“跟我一样的人，就你要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遇到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所以可能就很能了解彼此吧，对不对？ 不行， 因为如果是，那我们就期待复制技术。”好不好？ 做一个自己， 对，复制技术一模一样，棒棒的。 好可怕、 哦！把它做成不同性别，或你要 同性别也可以， 你要做成同性别也可以， 但是都是一模一样， 都一模一样。 你有的鸡毛蒜皮、狗屁叨叨的坏习惯、好习惯，它都有。 对，但是复制动物这一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无法复制心灵啊？就是 不行啊， 是不是就是外形是一样的？但其实最后那个想法最后还是不同吧， 一定的啊，因为你看连双胞胎他 DNA 相同，他基因相同，他的受精卵、 啊、而且他就算他们 都相同，他们还是不一样， 对，而且他们受家庭教育也都相同， 他们条件可能都相同， 小时候分到也是同一个班级，但是最后还是会长成不一样的人， 就算你复制一个大脑过去好了， 好奇妙哦， 人类啊。 另外陈星想要早日遇上肉体伴侣。I use MILFHunter.com to ease the pain. It was 92 degrees of rain.Right before the seasons change, on trees just a little bit of leaves remain. My heart broke when this clap was in your throat. But fuck that, lay the chopper on the boat. Heard you fuck Ryan Phillippe and One Oak. My man seen you both at the Sunoco, kissing and touching. Honest that this is your cousin. Shit, I should've known when you stole money. Bitch, called the cops and rolled on me. So good, I got no money. The lay on any money. 严晨想要哈一下星期二烤肉迎新啊。不要下雨，希望活动顺利。对，进入到十月，可能很多 大学要做那个迎新宿营，好、yeah. 希望你们可以活动办得顺利啊。美姑咪问说，有看之前提过的怪奇孤儿院了吗？美姑咪刚刚看完，她觉得很微妙。 还没有看，很微妙。 对，我看完了，我看完了。 你觉得微妙吗？ 我只是有一个疑问。好、哦，然后这个疑问是 会破梗的吗？ 哎，好像有一点点，因为跟那个怪物的造型有关系。哦，你有看 Netflix 的新的影集，就是维若纳瑞德演的，叫做 Stranger Things 吗？ 没有，还没有。 对，那我就觉得很奇妙，是为什么这一部网络影集跟怪奇孤儿院他们当中塑造的怪物的形象是一样的呢？是不是西方 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是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形体是一样的。 OK， 对，然后是不是西方有某一种，譬如说法国的小精灵或者北欧的小精灵，可能就是那个形体，所以我就觉得很妙。 你形容一下长怎样？ 形容一下，这不是有点破梗吗？形容一下。 反正大家都已经知道有怪物了，知道长怎样有差吗？ 好，就是它很像，它有点像是墨绿色的木乃伊，没有眼睛，看不太，或是眼睛很怪啊，没有头发，有点像尤达大师的皮肤， 绿绿的， 绿的， 崎岖有疙瘩疙瘩，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忍者龟。 很平滑很哦，忍者龟， 但他的头是圆圆的，大头圆形，然后长得就是很高，手非常非常长，是利刃，是尖的啊， 好像有点画面了， 嗯，然后是四肢非常非常长，很高， 就你呀、啊，嗯，把你想成绿色，没有眼睛就差不多， 然后头圆圆 ， 没有鼻子，就整个头就是一个圆的这样，嗯，好的，那今天的哈利路亚，还有人要我们帮忙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强强的 Facebook 直播上面留些言啊。0223639955也是电话直接开放的。陈星除了要肉体伴侣之外，还要再哈一下，希望一个人的长途旅行可以顺利成行。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郭子老师啊，郭恒奇的《祈祷》。我们哈利路亚也是一种祈福跟祈祷，欢迎你可以用刚刚我说的那三个方式来祈福祈祷一番。 让欢喜代替了爱，说话微笑不会再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人家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于是音乐哭啼，而是学游戏，三十青春 清风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家客户约好时间啦，等你加雪水就到宜兰啦。 哦， 来，啊，那翁同啦。 啊，完了，上错交流道了啦！啊，最近熬夜加班，精神差，把酒 Q 位看唔掉啊。 少年人塞车变输液，都嘛爱有好体力。来，这款宝丽达蛮牛合你，它含维生素 B 群，合你精神十足。 哇，真的精神都来了，我立马弯回去，一切搞定。 精力充沛，宝丽达蛮牛。 日盛国际租赁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营运资金规划，服务经验超过33年，对客户首重诚信。从企业融资、车辆分期到长期租车，量身规划您的需求，在每个关键时刻助您一臂之力。0800-288-678。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 听完广告，听歌喽。 劲歌金曲， 照亮每颗少女心。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an 蔡乐思经典暖场，告示牌最年轻冠军得主，全球超越2亿次点击，34国排行同步爱上，尚恩·曼德斯。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照亮爱，环球。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顺子。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呢是10:54，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的周日版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乔治。 在哈雷路亚的时间当中呢，德威想要他下周三到周五的业绩考核能够通过，帮你哈一下哦。 有，我看一下哈。有人希望林先生希望他的肝病快点好。 肝哪不好，林心喜而悲。玉婷想要他明天可以起得来，不会迟到，那你就是赶快去睡觉啊。在边帮今天所有的哈雷路亚的都一起哈一下，还有我的口腔，我的牙齿， 还有我的口腔，你的口腔与我的口腔， 你的口腔与我的口腔一起哈。谁说要勇敢到底，哭并不是一种认输，也不是种任性，这伤口不叫伤心，痛得我无法抑郁，我不懂它叫什么名，最后还是勇敢了自己。 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要骑车去环岛， 飞碟20， 爱是陪伴，就爱电你， 飞碟电台 20岁生日快乐。 欧拉本吉耶， 在练习葡萄牙文呢、 想去葡萄牙看南欧建筑，可惜欧洲太远了， 何必舍近求远，到澳门就好啦。现在去澳门还能连接到九寨沟、张家界呢， 不用花大钱跑欧洲，轻松游澳门及中国各大名胜，感动更加倍。 详情请洽各大合作旅行社。 大家好，我是江辉，周年庆到了，叫国兰健康45年的老朋友，江省乔山健康科技周年庆有上好的活动，买按摩椅就爱探机嘛，日本第一，上盖有深度的富士伊六器深感动按摩椅，只在乔山。 乔山周年庆，买深感动按摩椅就送12.9寸超大 iPad Pro， 让你坐得放松，更看得轻松。 每个人都是一块拼图，因为相互独特的缺口，才拼成一整个宇宙。Jocelyn 首播创作主导拼图，找到不完美却真实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46年的在地品牌，感谢有你们的支持与爱护，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一起穿出台湾的骄傲。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的 朋友，2016 Open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 Ella、大学生了美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 ，iBON 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你还愿意爱我吗？ 等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 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泡耳音乐。 下周请锁定飞碟随堂考，蜂巢唱片将邀请你一同参加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欢迎进入假神的塔罗世界。 塔罗世界，这11:02，在星期天晚上呢，星期天的周日点就会有强强的塔罗世界单元。我是马克， 我是强强。 好的，强强要来准备发功了。你最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疑惑呢？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让强神帮你抽张塔罗牌，为你解答一下人生生命当中的疑惑。止痛药有效，还是我们的哈雷路亚有效呢？哈哈哈哈哈哈！我是牙齿不痛的马克，现在要准备接听招揽我们的第一位顾客了。话说你现在当那个蛋糕师傅啊？你觉得你比较想当蛋糕师傅，还是你比较想要当就是帮人家算塔罗牌的神力占卜师？ 我当然想要当蛋糕师傅啊！如果你说以职业来说嘛，真的要当着正职， 对对对，真的是正职， 当然是蛋糕师啊。嗯，因为塔罗对我来说太虚无缥缈了。 OK， 好，你想要来给虚无缥缈的塔罗师强强算一下吗？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疑惑？嗨，你好。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你 ？ET，ET 啊， 嗯 ，ET， 你的疑惑是什么？ 我的疑惑是这个月的工作 OK 吗？ 这个月的工作 OK 吗？哎，你。工作 OK 吗？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工作？ 嗯，即将去接一个新工作。 即将要接一个新工作。 是。 为什么会一直有？ 因为这4-5年来一直常常饿肚子。 你说常常没有工作做？ 对。 好，那你接到一个新工作，那这个新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工作？ 嗯，不是很明确。 不是很明确，但是有工作，但你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接下来 角色不晓得是什么，扮演的是什么，就 就好像是一种行销，还是当他的顾问，还是说只是一个店员，就是有点不是很明确这样子。 你不知道是什么工作，你就要去做 啊？没办法啊， 这样不是有点冒险吗？ 但是 是啊， 服饰店吗？ 哎，不是，是餐饮业。 哦，餐饮， 嗯， 哦，那价钱有谈好了吗？ 哦，你说薪水啊？ 嘿， 没有哎， 哎。全部都没有， 你都没有，你都没有谈好，你是答应人家要去上班这样。 因为现在如果说以小时来算，就是按照政府规定的嘛， 是 啊，就是说政府规定一个小时钟点是多少就多少，比方说你一天上八个小时就多少钱这样子啊。 我好好奇，为什么你的电话一直会发出那种？ 对啊，我刚才一打开也是这样啊，可是以前我打进来不会这样啊。 哦。 只有打到你这个节目会啊， 只有这个节目会， 是啊， 这么神秘。 对，我以前打给光你就不会，为什么打给你会？ 哎呦，那我想可能我们频率不太对了。我想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第一次打进来而已。 哦，不用管频率啦，反正没差。 对啊，我刚才打进来 也没有了，又没有了， 因为我刚才打进来的时候就一直听到了， 好，现在又没有了，非常好，我们频率对了。所以接下来这个工作在餐饮业，可能是餐厅嘛，对不对？ 嗯嗯。 好，所以你想要知道这份工作稳不稳定，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来， 因为也没办法栽进来了。 好，我们来抽个牌，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我知道。 好， 从右边算过去，第七张。 右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右七，麻利麻利， 砰！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星星。好， 嗯， 老实说， 嗯， 我就照牌讲啦，逆位的星星呢，就不是那么好的一张牌，其实前景不是很看好。 哦， 我个人认为，跟我在抽牌之前的顾虑是一样的，就是你去一个。店工作，那你不确定你自己要干嘛，你不知道这家店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嗯， 然后也没有谈好薪水，也没有谈好工作时数， 嗯， 那基本上这个工作就不太算是一开始就不稳定啦， 嗯， 就你没有对方怎么讲，雇主没有把这个工作当一回事，那你也没有太多的能够插手的方法去让它变成一回事， 嗯哼， 所以我建议你在去 问清楚啦， 对，去这家店工作之前先把一切该搞清楚的东西先弄清楚， 嗯哼， 包括他会不会帮你保劳保啊，会不会有意外险啊，还是什么该有的是不是都有，还是你只是一个临时工，你只是过来写了两天盘子然后就不用你了， 嗯哼， 如果你需要有稳定的工作，你不管面对哪一次的工作机会，你都要谨慎对待。 嗯哼哼哼， 好不好 ？OK， 好， 晚安，冷静。 哦 ，OK， 好，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0223639955，还有人在最近的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疑惑，希望借由外力给你一点醍醐灌顶之感吗？塔罗师生意兴隆啊，马上来接听第二通0223639955。 黄玉好像吃宵夜。嗨嗨嗨，你好。 喂，我是柚子。 嗨，柚子。 柚子，你遇到什么疑惑？ 嗯，我想要测功课，就是考试。 考试啊？ 考试怎么了？ 考试通常你知道，通常我就会告诉你去念书，然后就不需要测了。 嗯，我有念啊，但是就想要测测看。 有些人想要算考运嘛，会不会那考试当天发生什么事呢？ 柚子几岁？ 15岁， 你要测什么的考试？你要测什么？明天月考，明天周考，还是你要测就是未来那个国三？你们现在要考什么会考、啊？ 那我上高一。 哦，高一啊、 嗯。然后快第一次段考。 哦。 你要测第一次段考，然后你在全班会排第几名什么之类的这种？ 就是会不会考不好？ 会不会考不好哦？ 嗯， 你很担心考不好。 嗯， 你怎么会觉得自己考不好，会考不好呢？ 为什么问题不是问说第一次段考会不会考很好？为什么是说问题会不会考不好？为什么你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很害怕我表现不好怎么办？ 谁会？等一下，欧马克， 有 谁会没事在担心考试的时候说，我真的担心我自己会考太好？哎， 不是担心考太好， 我会不会考太好？ 没有，在问问题的时候想要问说我会不会考得很好，或是会表现不错。 就是哦， 对，他问的时候说我会不会考差， 他是没信心嘛？ 对啊， 就没信心所以想要问嘛。有信心的人就不会鸟我啦。 要学一下那个洪荒之力，好不好？我很满意。 他也是考完比完才满意， 他比完很满意。 所以你想要知道会考怎样，是不是？ 嗯， 好，你真的，我先问你，你有觉得假设一到一百分，你觉得你自己念书有尽力几分？ 嗯，八十吧。 哎呦， 有八十不错啦， 蛮高的分数。 对啊，我通常都是努力到四十，然后看看能不能拼到六十啊。 对， 好，我帮你算算看，你会抽牌吗？ 嗯，左边第五张。 左边第五张，一二三四五，你抽到的是 玛丽玛丽 玛丽玛丽， 逆位的倒吊人。我的直播上面有人说，哈，马克超不屑的，然后之类的。我要跟大家讲，马克是高材生。马克很会念书。 什么意思叫我超不屑的？ 就是你觉得担心考试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对你来说不算是一个，不应该是一个困扰，你应该好好努力用功怎么之类的。 不是，我的不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人的思维我们可以 正面一点， 对，转成正面一点的。 好，马克是高材生，所以他也是做了非常多努力，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是没错的。好，逆位的倒吊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我觉得其实跟马克一开始讲的很像，你不应该用这种思维去思考你现在的状态跟你担心的事情，那就是会扯你后腿的关键。 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多念一点的话，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你一开始 现在又在模仿谁？ 因为为什么最近我常讲话，你们都一直要说我模仿？我没有模仿谁啊。 哦，好啦， 就一开始你害怕，然后这件害怕的事情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然后这件害怕最后就成真了。所以一开始也许这件事不会成真，是因为你的害怕让它成真，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 OK， 哦，上了一课呢。但我也要告诉你，这张牌其实只是在告诉你不要那么担心，因为其实你可以考得不错。 哇， 这样懂吗？ 哇哇， 套一句比较庸俗的话，就是不要杞人忧天了，也不要庸人自扰了，好不好？放轻松去考试就好了。 好， 加油咯。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1:13。Hello， 你好。他拜拜了。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嗨， 你刚才说1:13吗？ 哦，11:13。Sorry， 我太习惯做平日的点点。嗨，你好。 嗨 ，Hello， 你是谁？ 我是 Alex。 嗨 ，Alex。 Alex， 你是不是感冒了？ 没有。 你声音怎么那么哑？ 声音如此。 烟酒嗓。 是。 Alex 要算什么？ 算工作运。 工作怎么热？ 不喜欢算恋爱运。 好，算你来得及。你恋爱运怎么了？ 没有，就是想要测测看目前的状况如何。 什么状况？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想要测测看 没有有 未来有没有路可以走。 等一下，你越问我越糊涂了。你到底有没有对象？ 有对象，但是就是想测测看跟这个对象的未来是不是值得走的一条路。 你要走到什么地步才甘心？ 你会需要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吗？ 废话， 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说我必须讲。 比如说，有人走到最后就是想要结婚，好好过白头偕老。 嗯， 就是他的目标。 嗯， 这个应该就是大多数人想要在一起到最后的目标，就是一起白头偕老啊。 是， 不是吗？还有什么目标？ 就是这个，那就是这个 白头偕老。 哦， 对。 其实不只是你，因为很多人 应该说走一辈子吧。 不一定到白头啦，这或许是一辈子啦。 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可以很久很久很稳定这样子啦， 长久的关系， 长久长久。 很多人打电话进来问感情，就是想要最后有个开花结果。我想说，你到底想要结什么果？ 我要生922个孩子， 这也是个目标，好不好？这也是好、 好。 所以你想要看能不能够长长久久？ 是的。 哎，还没抽牌啊！ 我还没洗好牌、 哦。好，你要抽哪边？ 请抽牌。 我可以怎么选择？就是 总共有22张牌，你可以从左边或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 然后最大是22嘛，对不对？ 呀、 yep. 那我要右边的10。 右边的第十张吗？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抽到牌是正位的太阳， 是 还不错啦， 还不错。 看起来你们的感情是可以蛮稳定的 哦， 但是能不能到真的很久很久，就几十年的，这我没有办法保证，因为塔罗牌毕竟也没有神奇到可以预测到这么后面的事情。但目前看起来感情是稳定的。 哦， 也不错， 好 不好？相处了也蛮也算开心啊、嗯。 好的，谢谢。 所以棒棒， 所以工作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嘛。 没有，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你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嘛，还打话进来。 但是是好奇啊。 哎，拜喽， 拜 Alex， 拜拜。11:16，02-23639955。Yo， Hi， 你好 ，What's up？What's up？ 喂，你好， 你好，你要把收音机关掉哦。 我关了。 好，你是谁呢？ 我是 Nick。 Nick， Nick 挂电话。 Nick， 尼克挂电话。 嗨，你好。你好，你是谁？ 喂， 你好，你是谁？ 哎、hey, ，你好， 你是 不好意思， 你是谁？ 我是 Kevin。 Kevin， 我今天是怎样？就是英文阳明连发，是不是？都很难吃。 我是 Nick， Alex， 我是 Kevin。 Kevin， 嗨。 OK，Kevin，、okay, 你要算什么？ 我今天想要算工作。 工作？ 你的工作怎么了？ 是工作，就是目前工作做了6年 啊、哦， 然后总觉得压力很大， 哦、 就是有机会转职。 你现在做什么的？ 做科技业。 科技业，那你想要转到什么行业呢？ 行业的话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找工作。 你想要去什么行业？你觉得哪一个行业是没有压力的呢？ 都是都有压力，没错。 对对，就是比较轻嘛，哪一个？ 哪一种的，是不是？可能想要走服务业的部分嘛，如果真的有换工作的话。 所以你只是想说能不能够逃脱现在的工作吗？ 逃脱现在的工作吗？好，没关系，对。 那、啊、有关系啊，你到底想怎样呢？对于你自己的工作你打算是怎样呢？ 就是想转职啊，对，想问问看转能不能做转职，目现阶段的话转职会不会对自己 比较 有利的状况。对对对， 左边数来右边数来，你要怎么抽呢？ 左边第三张。 左边第三张，究竟 Kevin 工作6年科技业适不适合转职呢？他现在连工作都还没开始找哦，也还不知道去哪一个行业。 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力量，怎么会抽到这么好牌？怪， 给我力量！为什么今天你抽到都是好牌呢？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因为跟主持人有关系？平常抽的。 I don't think so。 坐在你对面是负面能量女王，所以抽出的全部都是什么逆位的塔，什么倒掉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抽到力量这张牌算是不错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考虑要转职，你可以做得好，你因为你有家人或是你有身边有力量支撑你，所以你不会，就算你转去一个更辛苦更累的地方，你都不会怎么样。或是或是转得比较好，或是有一段过渡期啊，你都不会怎么样。 嗯， 因为你身边有人会支持你。 是， 所以 了解了解。 我觉得啦，你都没有把自己的方向给搞清楚， 真的， 你只是觉得压力很大就想逃。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 要落脚的。 就是我觉得你还不如先让自己放松，去度个假或干嘛的，让自己减轻自己的压力， 再回头冷静的思考自己的工作跟转职、嗯、因为转职毕竟是转去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啊，你不会比较轻松的。 对，而且我吓一跳，我以为你只是要换个公司，没想到你从科技要跳服务业，这个是、 啊、完全是 这个是 不相干的，所以 不相干，对 对啊，就是你一切就要全部从头再来，那就是更压力更大，我跟你讲，所以你真的考虑清楚吧、嗯，把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先想清楚再说。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11:20，今天、欸、会有灵力用尽的问题吗？你需要休息吗？ 我还好、欸、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怎么了？ 我算了这么多年塔罗牌，但我却不知道我想算塔罗牌的英文怎么讲。 我想算塔罗牌， 我要算塔罗牌是算，绝对不是 count。 对， 所以是我想要算塔罗牌，我要怎么跟塔罗师讲呢？ 我想要算塔罗牌，好像去找吧，我想要找， 我想要 find，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找到了以后 ，I find a tarot， 对 tarot， 对对对，我想要 I wanna find someone tarot who can do tarot， 不是我想要算，就是我要算塔罗。 好，那现在 你是塔罗师，我想请你帮我算塔罗，算命， 就会直接问说，wanna ask about， 就直接说我想要问什么东西。 那如果算命这两个字的英文是什么？ 算命这两个字的英文哦，有没有直接说？fortune telling, fortune teller, fortune telling,、oh. 就是告诉你命运的人、oh. 或是告诉你命运。 好难哦。 给我力量陪我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随时可以回头时光，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想念长了翅膀，它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念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 比我们都快， 谜底全解开了，指纹是关键， 只是解锁也不会那么快啊。 如果用全新上市的 ZTE V7 Lite， 指纹辨识 0.3 秒就能解锁，同时一直直达设定好的 APP， 想用什么 APP 比谁都快，光靠指纹就无所不能。 哇，我也想要。 ZTE Vichy Lite， 现在搭配远传指定方案，手机零元，动作要快快快快快！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注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首席869周第5名张芸京，等我变了之后。第4名 SHE 永远都在。第3名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第2名五月天顽固。第1名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性别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卢凯彤。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26星期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周日版，我是马克。 我是你的神 啊。你是不是需要那个 echo？ 不用了，我很久没来这套了。 啊，真的啊？ 嗯， 他是你的神 生生生生 0223639955 生生生。 这个小时你有什么人生疑惑想要问问强强大师，想要问个蛋糕师傅呢？我觉得好妙。 哎，以后我来做蛋糕占卜。 对啊， 我淋上去的酱抹开是什么样子，我来做来占卜。 对对，有茶叶有咖啡渣什么，你也可以。因为其实你那个镜面蛋糕就是撒出去也是很 撒出气，应该是说撒出气吗？ 对，撒出气其实也是很也是某一种很随性的，或是它 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 对，哇，蛋哎，占卜蛋糕卖多贵啊？占卜蛋糕是你的命运哎，我的妈呀！ 然后如果他预测了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他还是要把那个东西吃掉，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吃掉以后痛痛飞走了。 不是，吃掉之后卡路里增加变胖，然后运气更糟。 没有，吃掉以后坏运都没了，被吃掉了就没了就好了啊，这样。 还是我要定一个规则，就是 如果是好运的话，就吃掉以后啊运气就好了啊，不管怎么样都是算命师说的。对对对对对。0223639955。嗨嗨嗨。 喂。 你好啊。 你好啊。 我是 Alice。 Hi Alice。 爱丽丝你好，爱丽丝。 Do you want a tarot reading? Yeah. Okay. What do you want? 嗯，就是我现在在环境好像跟英文有点关系，因为其实我现在在欧洲交换。 嗯嗯嗯。 然后就是我想要问，就是、 okay. 对那个关于未来半年的一个， 我听成我刚想问未来伴侣。 未来半年 对、okay. 的生活，因为目前为止就是没有到很顺遂，所以就想要问一下。之后半年会不会切入佳境呢？当然是希望会，但是 你是 就会发现 你是那边念啥、念啥的、 交换学生， 就是交换学生，就是 没有科目吗？ 美其名就是一个学生身份，但其实就是在玩、但是就是自己在放在异地还是会就是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还蛮 哪一国 需要一些在我现在吗？ 对啊， 意大利、 uh-huh. 意大利不是讲英文啊。 Is it good to drink? 可是因为不会讲意大利文，只好讲英文跟大家讲话。 哦，是哦。 那你觉得现在不顺遂的点是什么？ 可能在一些人际上面吧，因为其实我发觉要突破就是他们这边交朋友，因为还是欧洲人他们自己比较容易就是 和在一起， 一群一群，对，然后就可能要打入就是会觉得有些困难，虽然说也有尝试过这样子，但是就还是会觉得你知道会有点小小孤单的感觉、 所以就一群人讲话的时候你要加入他们就瞬间就闭嘴就不讲吗？不可能吧。 没有到那样，但我意思说比如说可能今天想要找人出来玩或者是出去 hang out 一下，然后就会可能邀请，但是不一定会就是不太容易成型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还是比较想看自己在打卡 这样子。 但人家要约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找你吗？ 只会有特定的几个人啦，但是 就是大部分好像就是他们自己会约好这样子，就好像也不会特别来约，那就会觉得好像很难打入。 那如果你下次说哎、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就是记得找我哦这样子。 就我们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都会这样说，可是回到一个可能用脸书联络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之前讲的是一些客套。 对，好，人际方面出了问题， 没错。 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知道。 OK， 抽张牌吧。 那我要右边数来第九张。 右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现在才意识到你是从意大利打话来啊。 对啊。 怎么完全听起来没有累的？对啊， 因为用 Skype 投广告。没有啦，就是网络电话。 网络电话可以做到这样子哦， 很棒哦。 对啊，因为有厨子的就会比较顺。 OK， 好，你抽到牌是 马里马里 逆位的战车。 会怎样？蹦蹦蹦！ 逆位战车就是好，我觉得啦，牌告诉你的意思，勉强不来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勉强。这些人 的果子 不好吃。 对，这些人他本来就没有想要交新朋友的意思，或许，他们就是带着，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也许有些人带着成见，也许有些人带着歧视，然后也许有些人就也比你还怕生，他们只想要跟自己语言比更通的人和在一起。他们没有那么 friendly 的话，你就不需要去硬要跟大家当朋友，你就只要把那些就是你生活中真的比较亲密的一些朋友，比较聊得来，比较会一起出去玩，一起约去吃饭的那些几个朋友顾好就好了，自然而然朋友就会越来越多。那你那一个班上或许有一群一群一群的小圈圈，你不是每一个圈圈你都需要让他们接纳你，对，都不需要去融入才能证明说你有好的人际关系。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人，我觉得每一个圈圈我都可以跟他们很好，但最后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圈。我反而被孤立了，我被我自己孤立了。所以我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需要的是顾好我自己真的在乎我的那些朋友，跟我想要我聊得来那些朋友，其他人就是点头之交，有认识就是就 OK 了，懂吗？ 了解。 Alice， 你在意大利哪里啊？ 在不，你这样讲出来，标的太明显。 你说会被发现哦？ 对啊。 那个地方是城市还是乡村？ 离城市不远。 OK， 所以不是一个， 不会到很偏僻。对。 OK， 我对意大利完全不了解。 可是因为我对意大利人的 佛罗伦斯， 我对意大利人的想法是他们很热情，或是很会一起交 朋友。不是因为国际学生，因为 他说的是都 是 欧洲人， 就是你跟国际学生接触的时间会比 其他的欧洲人，对不对？ 对，当地学生的机会多。 Oh, OK， 还是你直接去交当地学生的朋友好了。 对啊，你直接交一些意大利人嘛。 对啊， 他们意大利人反而更热情。 可以试试看。对，好像是。 如果你刚好那些欧洲人都是一些什么俄罗斯啦、法国啦、德国啦，我劝你就省省吧。 德国的蛮多。 对啊，那就算了吧，他们天生比较冷一点。 OK， 好， 加油咯， 可以踹踹看。好，谢谢。 回来之后，回来台湾之后，千万不要中文夹杂的英文不停的讲话，这样是会被台湾人讨厌的。 说不定会夹杂一些意大利文。 OK， 拜拜。 阿里贝德亚奇，拜 拜。 在收听的是 FM 92.1，在大台北地区的飞碟电台。在大台北地区之外，譬如说你在意大利，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利用网路www.ufo-radio.com.tw 或是各式各样的线上收听的转到飞碟电台来，你就可以零时差无国界的接收到我们的频道 呀。 我是马克， 我是乔治。 在现在呢是我们的塔罗时间，你有没有一些人生的短期的疑惑，你想要问问看，想要得到一点点的小提醒？0223639955 Hello。 我是 Gabriel。 Hi Gabriel， 是 Gabriel 还是 Gabriel？ Gabriel， 我是，对，我现在也正在看强强的那个 FB 直播。 哦，就是那 Gabriel。 是的。 怎么了呢？想算什么呢？ 因为我明天要开始接一个新的工作，然后希望就是说能顺善，就是能够顺利做长久这样子。 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工作。 对，因为它是一个拣货的，然后是一个连锁的咖啡店，然后我们是帮他东西点检，然后装箱，然后就是帮他送到各个咖啡店这样子。是飞碟斜对面有的那一家， 星客斜对面有的那一家， 星客客。 是的，是的，绿色女神的那一家。 好，所以你想要知道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做长久又稳定？ 对对对， 了解。好的，你会抽牌的，我相信。 我知道右边第十二张。 右边第十二张，一二三四五六， 不是你想做久就可以做久吗？ 九十十一十二， 麻利麻利。 所以他想算算吗？ 请说。 你抽到又是逆位的战车。好，你抽到逆位的战车。 我知道，顾好你现在的工作，你就可以做久一点。 怎么？他现在没有工作吧？ 我现在没有，明天开始正式上班。 哦，对啊。顾好你每一天的工作，你就可以把它做得很久。 也不是这样讲，这个工作老实说，你不会做太久。哎，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会遇到问题，那些问题都是不。不，一时半载之际没有办法确切解决的事情，不是你想改善就可以立刻改善的问题。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保全做了蛮长久，所以才想说换一个这个工作比较。 很好啊，很好啊，我觉得换很好啊，但遇到的问题会有问题啦，可能累啊或辛苦什么的不一定。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份工作好好的长久的做下去的话，就是任何苦你都得吃，遇到任何问题你要有耐心去解决，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也千万不要，那要怎么说呢， 有 OK， 对，反正就是冷静处理，小心处理。 好好好，谢谢谢谢。 好，就这样，加油。 好，晚安，拜拜 拜 拜。 经进入到十月份了 September 结束了，九月结束了，今天是十月二号星期天的晚上，0223639955，在一年的最后三个月，2016年就要过完了。最近你的人生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疑惑，你想要问问的吗？想要得到一些建议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版的青春点点点，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跨日跨夜隔天的凌晨1点，第二个小时是强强的塔罗时间。嗨，你好。 嗨，强强。嗨，马克。 嗨嗨， 你好，你是谁？ 我是妞妞。 妞妞，妞妞你好。妞妞， 哎，好久没有吃妞妞甜八宝了，好久好久了，3年4年以上没有吃了。 我上次吃的时候是在当兵的时候，更久。 天哪！ 因为贩卖机没有其他东西卖，没有办法。 哎，我好像也是当兵的时候吃的， 啊、 那更久了。哦，好，这题外话了。 所以 妞 妞，你要问什么？嗯、 我想问，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学美甲，我想要问，就是我之后到底是要自己就是直接开工作室，还是先去给人家请？ 了解，很好的一个问题，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简单明了。 你现在的心有偏向哪一边吗？ 我想自己开 OK， 可是就怕没有客源啊。 来，我们来算算，这太简单的问题了， 抽牌。 请抽。 我要右边第七张。 右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教皇。 不玛丽玛丽哄了 啊，对不起，你抽到的是 玛丽玛丽 正位的教皇。好，简单明了的问题，你就会抽到一张简单明了的牌。你现在就是给人家请会比较好 哦。 好，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张牌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你去吸收前人的经验跟指导。 嗯， 顺便吸收他的客源。 真的耶，其实也是， 本来就是啊。 对， 所以你就是去多累积经验，多跟客人接触，你才会，因为其实开店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的 容易。 对，我说的不是资本或是就是那些会计之类要做的事情， 还有应对进退啊。 对，就是你是服务业，其实应对进退，而且你跟客人距离这么的贴近，你是摸他的手。哎， 沟通的时候啊，就是我想要做小小兵，就做出来以后可能 变成蛋黄哥 这之类的。 对，都黄的，看起来都一样，但就不对， 然后就被骂，然后该怎么办。 对，就是经验之类累积，你需要有人带着你，或是你在人家那边做，你才知道，哎，材料从哪边进比较便宜啊，或是要怎么样才会怎样啊。然后人家做久了，喜欢你了，习惯你了，你跳槽自己去开了，人家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你，嗯， 就会有固定客源了。 对，就是这意思。 嗯， 好， 摸熟了以后， 熟门熟路，再自己创业一点都不会太晚。 好， 加油喽。 好，谢谢。 不会，拜拜。 嗯，拜拜。 今晚最后一位就是你了，幸运儿。 欸，我打进来了。 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叫我仔仔就好了。 仔仔， 对， 仔仔想要算啥你？ 我想要算，因为我一个月之后，哎，对，一个月之后会有一个检定考。我想问，就是我，然后我最近又遇到了一些跟朋友的感情问题。 跟朋友的感情问题， 你到底要算检定考还是感情问题？ 就是我可以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检定考上面吗？还是 这怎么会问我？问你自己吧，孩子。你当然可以把所有心思放在检定考上面，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自己决定好就好啦。 可是又怕那个跟朋友的感情问题会， 那你 会怎样？会怎样？ 你们是怎么了？ 更加严重之类的， 吵架了。 对， 严重会怎样？严重会怎样？严重就是失去这个朋友吗？ 对对对， 那失去就失去了，算啊。 哎，不是这样讲吧？一个月之后要考试。 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现在就有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两天把它解决了呢？ 嘿，你想解决以后就不用烦恼啦。 对啊，这件事就是朋友之间有感情问题，为什么不当下就解决？你想要拖到什么时候啊？朋友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真的好朋友之间，要是产生了误会，产生了摩擦，五天之内不解决，你们根本就不是好朋友。 就像一只强势股，如果跌到月线之下，三天还没有翻上来的话，它就不强势了，要把它卖掉。 对，它可能从来就不是一只强势股，只是一只泡沫股。嗯，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嘛就是在这几天把朋友的事情解决，要嘛你干脆就是不要去烦那件事情。但听起来你不管怎么样你也不会在这两天解决，然后你也会一直被这件事情困扰，导致于最后你根本不会把心思放在考试上面。你就是这样的，你就认清这个事实吧， 赶快去解决它。 我根本就不用算， 赶快去解决它就好了。 好不好 仔仔仔仔 快去解决吧！ 现在要传个讯给他吧，就说我想你，我想你，我爱你， 然后就被骂， 这个大半夜。 好，就这样了， 子子再见， 拜拜。 OK， 拜拜。 老师啊，我最近公司提案都不顺，请帮我指点迷津啊。 提案不顺利就是没有点光明灯。 光明灯？ 对，你要改用 Epson 投影机三倍彩色亮度，让提案大放光明。好的投影机为事业点亮光明， Epson 投影机以三倍彩色亮度还原真实颜色，选投影机记得先比较彩色亮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我是李佳彤，六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四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四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现在我有个天天修炼，闭上我的天气是耳边， 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方大同全新原创大碟 JTW 西游记9月28复音乐全面发行。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y, 你可以靠近我之间，你可以舍不得眨眼，但我望着你幸福将你快乐想象给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瞬都成了可以反射的光。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只有爱你的人有一双之光，穿越时空也埋眼渗透人群的心房。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时光交换许多微笑的泪光，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的对望。当聚光灯投在我身上，哦，闭上眼，当你在我身旁，曾经困惑过我的心事和感伤，这一瞬都成了可以分享的光。哦，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只有的力量，只有爱你的人有一双之光，穿越时空也蔓延渗透人群的心房。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时光交换微笑的泪光，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的对望。不管明天有何为难，只要爱是一瞬之光。 第三小时的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马克。 好的，这个小时一样送上点播歌曲给你听，一样念出你的留言。如果要在这小时点歌呢，欢迎你上我们的青春点点点 Facebook 的粉丝团。 是的， 里面呢， 但是我们要放的是之前已经点过的，所以你现在传私讯啊， 哦，对对对， 或者现在在留。来不及啦， 是要留言哦，不是传私讯。 对对对， 你会找到粉丝团里面有一个网志，网志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分，就是很多网志，然后就会有周日的点歌区跟留言版，你可以哈利路亚，你也可以点歌。 如果你找不到网志的话呢，嗯，是因为你用手机， 用电脑会比较方便找到， 用手机是找不到的。 手机可以看置顶文章啊，它一样点得进去，只是也可以留言，只是没有办法找到网志那个区块。 哦， 好，所以呢，记得留下你的昵称，还有你要点歌的三个顺位，这样比较容易被播放出来。刚刚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瞬之光》，好闺蜜，不是好闺蜜，是枫红绿荫，想要点给她的好闺蜜们。玄竹亭真凉，因为有你们我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很幸运可以跟你们有这么好的感情。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橘子要点的歌曲 The Script How a Fan， 他想要点这首歌，希望10月3号到职顺利，那就祝你顺利咯。

在这，别忘了，天亮了，雨停了，失去了，我还等着。 天空不断黑了，又亮了，又黑。那风雨在岸上，平原上高飞，在美丽起飞。

觉，谁也无法同意另一半努力好的一半，坏的一半自然减少，接受美好的一半，包容短缺的一半，努力好的一半，坏的一半自然减少，接受美好的一半，包容乱缺的一半，才能拥有全面的人生。努力好的一半，坏的一半自然减少，接受美好的一半，包容乱缺的一半，努力好的一半，坏的一半自然减少，接受美好的一半，包容乱缺的一半，才能拥有全面的人生。 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太阳，希望呢明天都会看得见太阳，因为好像台风又要扫过台湾， 吓我一跳，我有时候谁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是啦，因为好像天气不是很好啦、是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陶晶莹跟方大同合唱的是爱。 巴士底的疯狂世界，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 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清风联手打造双版本呈现，9月14开始预购。EMI， 我是叶秉桓。 好不容易，我爱上了你，无解的关系在说明。空中的香蕉，就爱点你。 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马克。 刚这首歌曲呢是不是很熟悉呢？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公转啊自转。好，这个礼拜的点播已经到这边都播放完毕了。 好快哦。 是的，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尽量上网点歌留言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完成这个节目。好的，祝你们明天有美好的一天。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你们入睡，来自露露黄露子英的腿之歌。我是乔治。 马克，拜拜。 拜拜。 老是不明显，我大腿我小腿还天练成一线天，我努力想减肥却又减成 A 罩杯，连我国小同学都在笑我碎，每天穿高跟鞋结果换来萝卜腿，我不吃只喝水泡发龙嘎玲珑碎，小朋友不要学，姐姐就是粗腿妹，人家也想穿短裙和长麻靴，朋友不要学，姐姐就是粗腿妹，人家也想穿短裙和长麻靴。在怕什么？回头那天回 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吹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像影子远远越少，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